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正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这个广播节目和大家每天会分享情感问题，每天我们在北京城市广播22点播出。您可以在北京收听我们的广播频率 FM 107.3 AM 1026，如果您在外地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找到北京城市广播的今夜思雨时节目，大家就可以听我们了。不仅听，您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您的情感问题。您听到的节目中这些我们回答的各种各样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的，也就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那您也一样可以参与进来。您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您的生活中也有情感问题想和我们来交流，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可以了解我们节目更多的互动方式，还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吴老师啊，有一位女士问咱们一问题啊。这位女士呢是这样说的，今年呢39岁，丈夫42岁。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呢，我和丈夫其实关系就很一般，也不是很亲近。也可以说我觉得我们挺像大多数夫妻的，其实也就是偶尔他回到家里吃吃饭，然后两个人一起呢带孩子出去。这个随着他工作越来越忙呢，他带孩子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孩子一般都是我一个人照顾，照顾孩子就很累了。开始几年我还在撑着自己去工作，这几年呢因为带孩子越来越累，工作压力也很大，那么大概是在孩子6岁多的时候我就辞职不干了。现在我们的孩子已经是12岁了，那么我基本上在家也待了有5-6年的时间了。我和他之间呢其实已经很长时间都是分开房，他自己在书房在那儿支了一张床在那儿休息，而我呢带着孩子在主卧。因为孩子啊这个特别愿意和我在一块儿，所以呢我对孩子的关注心血也就更多一些，我可能对他之前也就忽略一些。记得几年前他还抱怨过，他说我管他管得太少了，他说我有了孩子以后我基本上所有的精神都放在孩子身上，好像很少关心他。后来他也就不抱怨了。我要说的是，大概在几个月前我隐隐约约就感觉到他应该是出问题了，就是出轨。我就开始观察，终于让我知道他确实是出轨了。我呢一直按着没说，但是呢我会观察，我也会了解。那么慢慢的从他的手机互动中我还是找到了规律，我也知道了对方是谁，我拿到了对方的微信电话号码等等这些，而且我也知道他们定期约会的地点。我现在想问的是， 其实我可以一抓一个准儿，我能冲上去打开门把他们捉奸在现场。我就想问一下哈，我天天脑袋都疼，我都在想我要这样做吗？我要这样做，这样做真的在我的心里啊想了很多次了，很解气，很想看到他和对方非常狼狈的样子。我们有孩子，我们也有婚姻，虽然我对他可能没有太用心，但是我用心在养着他的孩子啊。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而且为了孩子我也辞了职，目前来说我没有自己再出去工作的自信了。可以说他养家，我也比较担心，比较害怕，如果我这样做的话，那如果他真的不再养家了，我该怎么办呢？所以我每天都在想，有的时候呢是那个愤怒激动会冲动啊，会占了上风，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也会想不要这样，我还是要忍一忍。可是我真的在心里边想了无数次这样的场景，就是看到他和对方的狼狈不堪，我觉得那可能是最解气的一瞬间。 我听明白了，整个的这个故事脉络清晰，前因后果都有了。这么说，还想过吗？如果还想跟你先生继续过下去，那么捉奸应该是最愚蠢的一个办法。实际上，听他的故事，从前往后听，造成今天的这个结果，至少这位女士有一半的责任。真的是有一半的责任。孩子是谁的呢？孩子是你们两个人的，而不是你在养着他的孩子。这个先想明白了，这是第一。第二，有了孩子以后，孩子都那么大了，怎么还不跟你先生在一个房间住？这种婚内分居实际上首先就是一个破坏婚姻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他自己也知道他们在婚内分居，他在把他的精力全都投到孩子身上，而对于先生的那种关照忽略很多。那么这个情况下，那一个男人他到外面去寻求一些至少是补充吧，应该说是责任，其实这个女士是有很大的很大的责任，是在这个女生身上，因为你的忽视，而且是那么多年长时间的忽视，长时间的婚内分居，那么造成她今天有这个结果。怎么这个女士不反思一下呢？ 可能她也反思了哈，就是婚姻出现问题一定是两个人可能都有问题， 对， 但是往往在特别在某一方有出轨的时候，那另外一方可能会觉得我有再大的问题你也不能出轨。 但是你他出轨的这个，且不说他的，且不说这个原因啊，至少你有一半的一半的责任，这是肯定的。因为是这样，夫妻两个人是首先不能分房的，和谐的婚姻不能分房的。孩子是两个人的，不是你的，不是我给你养孩子，那孩子跟你没关系吗？你生的， 对 吧，是两个人的。还有就是你在忽略他的细微的感受，开始他是提出来了，你怎么不关心我呀？其实那个时候就给你一个很好的信号，应该立刻更多的关心他。那你说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了婚姻，你怎么养孩子？你怎么生活？那其实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去捉奸，而是要把这件事情在心平气和的，尽管哪怕装也得装出心平气和的这个状态来说，现在家庭这个问题我愿意我们一起好好解决。我们一起好好解决。还有就是孩子已经大了，你从一点点干起，你先出去干活嘛，找一些工作能做的工作，这样也会让你的先生看到你的身上的一些新的气象，新的变化，对他也有一些吸引力，这个是最重要的。真的如果再这么继续走下去的话，这个婚姻保不住的。 对。所以吴老师问到了一个最关键的这个问题哈，就是你还想过下去吗？你现在无论如何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当然 可能你也想了，你说现实的问题，他还养不养我啊？假如我们真的要离婚的话，如果你现在没有工作的话，那么他可能能支付的是孩子的费用， 对， 抚养费，但是你的生活费用未见得，虽然他可能是有过错一方，但是未见得他能养你后半生，你确实也要养你自己。 对， 所以我们也要告诉所有的女士们啊，如果说我们为了孩子，为了家，我们认为我们为了孩子，为了家，那我们辞职了。你至少你要知道，如果有一天你的生活完全要依靠你自己的时候，你有没有独立工作的能力，再次出去独立工作，养活自己的能力。 对，其实还有一点提醒所有的女士们啊，就是说在婚姻当中，不是我为你做了什么， 嗯， 不是我为你带孩子，我为你做饭，我为你照顾老人，不是的，是因为我爱你，我才做这些事情，就是不要把它倒过来想。如果你想都是我给你怎么怎么样，你满心都是怨气，你的状态，你的语言，你的行为都会有不时的就会散发出去这种怨气，或者说不开心呐、抱怨呐。实际上男人在接受这些信息的时候，他是非常不爽的， 嗯， 真的是非常不爽的，他觉得他欠你的，其实他不觉得、 嗯、 他本心里不觉得欠你的，但是你给他的这个感觉是他欠你的。 对对对， 所以这种关系就变了，就不是夫妻恩爱了。 对， 所以夫妻恩爱首先是两个人是一回事儿， 嗯， 然后去面对张三李四，对吧，家庭矛盾，孩子老人才行，这个家才巩固得了。 嗯， 所以希望这个女士好好想了以后，嗯，如果你想继续过，那么一定要先调整自己， 嗯， 让自己有一个新的变化，有吸引人的能力，有工作能力等等，这样男人才能回来。 哎，当然这个对方也确实是有问题、 嗯、 因为对方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他自己也没有这个做出努力和你有更多的沟通。 对， 他只是给你扔了几句话，说你关心我很少了，他抱怨了，但是他也没有做出更多来，而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知道这样一件事情已然发生了，现在就是要想到的是，那我们的婚姻关系该怎样，我们还能不能修补我们的关系啊、他说的在心中描这个自己已经描绘了无数遍的那个解气的场面，我相信那一瞬间你可能会觉得解气，但是日后想起来也会觉得那是一种耻辱。 没错， 也会觉得很难堪。其实难堪的不仅是那两位，也是你。 其实是这样，无论过与不过，都不要采取捉奸的手段。 嗯， 这是至少让我们活得更怎么说，更潇洒一点，或者给自己留面子吧。 对，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爱思念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 FM107.3 AM1026 北京长期市场不是广播。 下面一位问到哈、啊，这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他说我老婆不喜欢我家的亲戚，觉得我家的亲戚是穷亲戚。那么我老婆呢，我家亲戚一到家里来就给人家脸色看，人家带了孩子来呢，我老婆也是说人家孩子摸这摸那，弄坏了这弄坏了那，反正就是这样。我呢心里边就挺不好受的。其实我老婆家也是县城的，但是呢我家呢是纯农村的，我家里边的亲戚啊，有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习惯不是很好，到家里来用完了这个卫生间之后，确实是卫生间里也不知道为什么又有味儿，然后这个地下也都是一些脏东西。那么我老婆呢就特别的不高兴，她对我说这些事情还都得她来收拾，她来做。而家里的亲戚呢，确实是一到进城的日子就会到我家来，而且总是在吃饭的点儿来，我老婆为这个也不高兴。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能杜绝所有的亲戚吧，我们那儿可能就是这个风俗，有这个亲戚，那我又住在城里，他们到城里来办事儿，他们就找上门来了，然后他们可能就想在家吃顿饭， 或者在家歇一歇。一开始我也对亲戚都挺热情的，慢慢的因为亲戚一上门老婆就不高兴，其实我心里也有负担，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这个人可能也是比较讲面子，我父母在亲戚那儿大家也都说是一对好人，我也不想让我父母背什么闲话，所以呢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问问你们吧。 这男士够累的，这是第一个感觉，我的第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也得说不，也得学会说不。比如说你爸爸妈妈来，你的这个哥哥弟弟就比较近的这些人亲人来，那没办法，那是应该来的。如果这村里有80-100个人，谁进城都要来一趟，那你老婆确实不高兴，哪个女人也受不了，对不对？ 嗯， 这你就应该站在你老婆的这个角度上说，不行， 嗯， 我没有时间，真没有时间接待你，嗯，甭管你叫的好听不好听，对吧？这是一个拒绝。再有一个中间过渡，就是如果一些人你又拒绝不了，又怕给你爸爸妈妈丢面子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把外边，比如说那种比较便宜的酒店找一租下一间房让他们歇一歇， 嗯， 甚至于在外面小铺小店吃个饭，别往家里领， 嗯， 就是他要分出几个档次来，我觉得是三个，自己家人没得说，嗯，这个你老婆再怎么着那是我妈， 嗯， 我爸，对吧？还有就是第二就是你可以拒绝一些人，然后你可以在外面接待一些人，再有当你的家人来了也好，当你的亲戚来了也好，就类似于像把卫生间弄得脏了吧唧的这事儿，你主动上去收拾， 嗯， 做那顿饭你主动去做，做完了收拾你也主动收拾，让你太太看到你在为你的亲人朋友来的时候做出的努力。 嗯嗯， 别你坐在那儿等着你家里来人了，该做该炒弄上来，吃完了你一抹嘴你也不管，那哪个女人也会有不开心的地方。再有一点就是要跟你太太在情绪特别好的时候，把你的想法，你的这个不得已，你的甚至于委屈跟你太太说一下，你们两个人都生活在一起了，对不对？ 她 也会关注到你的情绪，也会给你面子。 嗯， 但是不能全村的人来都给面子。 对对对，确实是，就是这个是有度的。 对， 我们也能理解，但是看来你继承了你父母的那一点，就是你父母在别人眼里口碑是一对老好人，你也想做这个老好人，能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做了老好人，可能你的家就有一定的损失。你的妻子讲的有道理，饭他要做，卫生他要打扫，你可能也帮手了。但是你的妻子会觉得这是你们的家，就是你这个家园，你这个边界已经有别人的侵入了。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们这儿风俗就是这样，这个亲戚之间也就是如此。那么其实这个风俗是可以改的，或者这个风俗是可以调整的。 现在都已经这个时代了，中国人其实真的很缺边界感。 对对，是真是这样的， 一点一点的去灌输。 对，嗯，你如果拒绝几次不见得不合适。我们这么说吧，真正如果我们的亲戚需要帮助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需求，对不对？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帮助的时候，我们去帮助，我们愿意做一个善良的人，我们愿意给亲友一些温暖支持。但是如果这个帮助其实并不是那么必须的，也就是人家想到你家来吃顿饭歇歇脚，但是又破坏了你的夫妻关系。其实是这样，有些亲戚我们可以说他是懂事的，他是憨厚的，厚道的，他可能是淳朴的，他也就是可能和你家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那么不排除也有亲戚他就是想到你家来吃你一顿的，又给你带来无数麻烦的。 外面吃吧。 对对，就是这样。你要能解决到外面吃就解决到外面吃，你要能拒绝就拒绝。你至少要把一个态度让你妻子知道你和他都是爱惜你们这个家的。 对，这个特别重要，得两个人一起努力。 嗯，不然的话你们之间这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比较麻烦了哈。还有一位男士遇到了一个问题哈，这男士是这样说，他说我和我妻子结婚，现在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孩子啊3岁了，然后我妻子呢一直和我母亲啊在有孩子以后我们的矛盾就特别的多，矛盾呢比较多， 多到这个什么地步呢？都是些琐碎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哈。我呢，经常会站在妻子的这一边，而我父母呢，他们大概是从这一年多开始，他们怕我妻子以后会和我离婚，他们从我这儿骗走了我的工资卡，然后他们从我工资卡上转走了不少钱。我父母的理由是，这些钱都是我的，因为我是家里的独子。但是他们害怕，他们说将来万一我老婆要跟我离婚的话，他们总要给我留下一些财产。为此我妻子一句话都不和我母亲说了，春节也不会到我母亲家过，我母亲生日寿日他也不会去，那么他也不让孩子到我母亲那儿去。我想问一下，我该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啊？ 第一条，把工资卡要回来，公开的向父母把工资卡要回来，因为他们没有权利保持你的工，要你的工资卡。他可以说，父母可以说你每个月给我多少钱，需要你孝敬我，1000、2000，这都可以。但是拿走了你的工资卡，转走了你的工资卡上的这个钱，这是毫无道理的， 这真的是不对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是妻子的丈夫，你现在有你自己的小家，你的 又是没有边界感。 对，你的每一份收入都是属于你这个家庭的，是这样的。 你的这个收入有一半是你老婆的， 嗯，你真的是这样的。你就按这个，就按能够要你财产的人的顺序来说，首先也应该是你的妻子。 对， 因为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我们听得出来，这是一对非常爱护孩子的父母啊，老父母。他就想的是，我是为了我的孩子，孩子你怎么那么傻，我这不都是为你吗？你就一个孩子，将来我们的这个钱也都是你的，我们的房也是你的。 这是错误的，真的是，这是不合法的。首先说这是不合法的。 对，但是我们很多亲情和法律就已经开始边界模糊了。 对，所以说这是第一步要做的。 嗯， 第二步要和你的父母和你的小家分开过，你的孩子怎么样抚养，你和你太太是有直接的发言权的，怎么样？但是老人其实是没有直接发言权的，他们是没有这个义务，也没有这个责任替你们看孩子，替你们出一些主意，甚至于跟你们为了教育孩子在这儿吵架， 嗯， 闹别扭，就是说要分开过。小家和你父母要分开过， 他们现在好像形式上是分开的，因为他说他妻子都不回他父母那儿嘛， 所以 也不让孩子去他父母那儿。 其实首先就是说把这个边界划清楚，把工资卡拿回来，然后才有可能一点一点的让你的太太改变一些态度，而且你还要在两边做好了说服的工作。 对对， 说服你父母这是靠你的，至少说服你太太那是靠，不但靠你的说，而且靠你的做。 嗯， 看你怎么做， 嗯， 然后才可能有缓和的余地。 嗯， 真的，我不知道这个节目有没有父母在听啊？ 有 成年，就是像 有 儿媳妇，有老人家听，咱干什么要参与孩子的这个生活呢？自己过自己的好不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开心快乐，管他的工资卡干什么？ 哎， 对吧， 老人呢总是这样的，老人觉得这孩子可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这孩子是我的孩子，他即便是结婚了他也是我儿子，他也是我闺女。就是我们很多都是这样的，我们也发现在我们的情感问题当中有很多小家出现了问题，他是和自己原生家庭的这个确实没有分离开，某一方没有分离开，这是这位男士。 嗯， 那么也同样会有女士也是这样的，你结了婚了，但是呢动不动就要跑回自己父母那儿去，家里有点什么事儿都是我和我父母在一起，这个我跟我父母是一家人，你是外人。 要想幸福，这样是得不到幸福的，说真心话。其实是什么，你像青春期都是一个断奶期啊，断乳期都是要跟父母分离的过程， 都 到了结婚您还不分离，那这个日子怎么过，就掺乱了。 对，真的就乱了， 全乱套了，对吧？那没法幸福的了，一有点小事就回家回娘家， 嗯， 然后闹别扭去接回来，下回又闹别扭又跑了，这没法过。实际上应该小家过小家的，老人家过老人家的，过年过节聚一聚，生日什么日子特殊的纪念日过去看一看，买点东西，如果你有能力每个月孝敬千八百块钱，这是很好的，就是分开。 嗯，对，就是分开， 这个这样的话可能有距离可能会更好一点、啊、 还有就是如果有能力你的孩子也不要让老人管， 嗯， 教育管， 嗯， 别管， 对，最好还是自己、嗯、自己来担负这样的事情哈。当然每一家的情况会有不同，同样也会有非常通情达理的父母，也会有通情达理的老人家，也会有 是的是的， 也会有对小家有帮助的老人家，很有智慧的也会有哈。所以每家的家庭状况不一样，但一旦有一些小家涉及到的矛盾和老家有关联的话，那么我们都要反省一下，首先我们要看一看这个边界是不是划清楚了。 这个是中国人的一个，就是就也就最近才提出来的一个边界感哈。其实人和人的边界感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对，嗯，好，感谢这位听友的信任。如果再有什么问题，再告诉我们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一些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是每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讨论的。您刚才听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听友网友发送给我们的，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然后呢可以发微信，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和我们的节目互动的状况，互动的一些方式，大家有问题就告诉我们吧。稍后几分钟之后，我们将继续下半时段，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些情感问题。 你是贼，用温柔就偷牵我全世界，再也没有风景比你明媚。多情愿被吹灭，梦里面只有你相陪，别要醒着神秘瞬间，享受此刻暧昧。我忘记在什么季节，什么时间地点，还有谁直觉心像落叶，是你让我摇摇欲坠。哦，就这么微微的暖暖来，默默的轻轻来，眼神里擦出了爱，找不到其他对白，说也奇怪，我已经躲不开。悄悄存在，麻醉我脑海，等你揭晓答案，我会耐心等待，不会走开。装成熟像朋友，心快碎，假装无所谓，若有似无来来回回，难道你还不累？我忘记在什么季节，什么时间地点，还有谁一个。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MIT 科技园区发展部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志同道，行志远， 幺零三九俱乐部愿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着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澎湖海岛、夏威夷、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八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时时。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留给我们的情感问题，和大家分享这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节目中的嘉宾吴若梅老师，有位女生说哈、啊，说这个我第一次谈恋爱，21岁，我这人呢就比较自觉，我和这个男朋友啊，我们俩要是出去有什么花费哈、啊，在外面的时候呢，他总是会主动的他买单。但是我回到家我就挺不好意思的，我觉得那什么钱都不能让他出吧。然后呢，比如说我估计哈，我们在外面吃的这顿饭150块钱，那我就给他付一半。我们要是在外面看了电影，他去买了电影票啊，回家呢我也就算了，这个相应的我应该付出的，我就给他把钱打过去。他开始还推脱呢，但后来呢好像他接收啊，就慢慢的挺自然的了。然后呢就和闺蜜聊天的时候哈，闺蜜们就跟我说，说其实谈恋爱就是应该男生花钱啊，说你主动的和你的男友 AA， 然后他也 A 习惯了，那么这个男朋友怎么体现他在恋爱当中他对你的那份好呢？我就想问哈，是啊，我已经感觉到他已经习惯了。我们啊前不久有一次出去旅行，票是他订的，酒店呢也是他订的，出去的一些费用当然当地的时候呢他都花了，以他买单为主。回来的时候呢，我呢基本上把所有的费用都算了一半给他，给了他之后呢，其实我也挺心疼的，我赚的没他多，那笔费用对我来说就意味着我有好几个月要省吃俭用呢。他如果能多多的分担一点点，那我都会轻松很多。其实我们两个人赚钱他比我要多一倍，是不是一开始我这样做了，那现在我不这样做也就尴尬了，对吗？ 咱们先不说尴尬不尴尬，我觉得谈恋爱的时候他这种方式就像他的闺蜜说的似的，是不对的。如果出去看个电影吃个饭回来你都要算一半钱给他，那么首先是我觉得恋爱当中的那一位会觉得你跟我金钱划得很清楚，会不会说影响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当然我不知道啊。首先是这样，然后是真的成习惯了以后呢， 嗯， 结婚以后呢，对吧？我前些日子跟一个就算是闺蜜吧，她跟我说到她跟她先生一直是各拿着各的工资卡，各花各的钱，基本上就是这么多年30来年的 AA 制， 嗯， 结果他特别特别的委屈， 嗯， 特别特别的委屈也扭不回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可以直接说，我的收入不行了，我的收入很少了，我不能 AA 了，得靠你了。 嗯， 你看这个男生会怎么想， 会怎么做。实际上是应该这样，如果男生买单也好，出去吃饭旅行也好，他拿钱，你就坦然的接受，这是第一。第二，你要在特别的日子，比如说什么纪念日，比如说两个人的，比如他生日，这个时候你可以给他买一个礼物，比如甚至于是比较贵重的礼物，你这个人情不用全还，但是也要还的一半，差不多，得这样，这就足够了，并不是说你不花钱， 就是具体情况要看恋爱的一对恋人，假如说男生真的是一个困难期，比如说男生这段时间不赚钱，或者男生还在读书，女生已经赚钱了，你要有能力，那么行，你来买单， 对， 对吧？这是一个相互体谅和支持的一个状态。如果说你的男生，你的男朋友比你赚一倍多，你的男朋友，那么他在和你出去约会的时候，他可能会支付大一部分，而你呢？像吴老师说的，一方面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买一些礼物回赠给他，另外偶尔你可以买一下单， 对吧？ 可以了。 对，偶尔你可以说，哎，今天我来买吧，啊，那今天这个我来付吧，这个或者我请你去吃一点什么吧，你可以是这样的，就是说可能对方付了大头，那么他是以他的这个收入水平，比如说你们这次旅行，他订的酒店，他订的机票，他选择的方向，可能是以他的收入来算的，你的收入勉强才能这个和他去一个 AA， 如果你这样去支付了，你自己生活上可能就困难了。那么所以在情感上也是一定要分得那么清楚嘛。其实一开始有些女孩子是比较自尊独立，她会觉得这是女生独立的一个象征，她是希望通过这个向男生显示出我是独立的，我不占你便宜，我不是那种女生。 是，想法是好的，但是做法是不合适的。 对，在感情上其实有的时候还会，我们以前在节目中也说过，有的时候这个男性这样的一个性别角色在情感关系中，他就是可能会更多的付出一些，符合他这个角色的定位。 对，如果你老不让他付出，你老是拿一半的话，他慢慢的习惯了，可能会对你们将来的，就是算成了啊，两个人谈成了恋爱结婚了，可能会对你们结婚以后的生活和情感有一些影响。这点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还没到那时候他已经觉得委屈了嘛。对吧？ 对，所以刚才吴老师说的很对哈，就是说你是可以说了，你可以明说了，一开始两个人可能不熟， 对， 那时候可能你就是做了这样一个态度，也一直这样做下来了。那么到现在看来，两个人也熟了，也出去旅行过了，关系也很好了，感情也在发展中，你就可以 说 实话了。 就刚才那一句话，就是我这次给你付了一半以后，我要几个月都怎么怎么怎么样了。 对， 你直接说，就这一句话 就 可以。就 是我的收入可能支撑不了这样的 AA 制了。 对， 以后的约会你可以多付一点啊。 对， 是吧？ 看他什么态度。 对，你可以这样了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今夜思雨时的微信，我的工作微信号里一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他说，处了半年的女朋友，两个人在同一所城市，说好准备见家长的时候，女方突然玩消失，微信拉黑，电话关机，拿着男方的信用卡，消费大概15000左右。之前男方还给他垫付了一笔房租，说好归还的。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就有一次背着男朋友女友回了自己的老家，还屏蔽了对方，但是当时找了一些理由，男友一直相信他，过后也原谅了他。那么直到那次回家之后，朋友圈依旧是屏蔽着男朋友，男朋友也没有说什么，还是选择相信。后来发信息不回，又发现被拉了黑名单，就到女孩子的工作单位去找她。单位说这个女生早几天就离职了，经过看其他同事的朋友圈才得知，女生又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现在男方不知如何是好，感觉这是不是分明就是个骗子啊，想去找他问个究竟，也想讨回自己的损失，也想过报警，只是觉得情感纠纷怕报警没什么效果，所以就想咨询一下你们， 陈述的有些凌乱，见谅。 首先把工资卡先停了吧，这是最重要的。 信用卡， 对，信用卡先停了吧。再说为什么要把卡给别人呢？这个恋爱当中已经爱到这份上了，对吧？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再怎么样也结婚以后吧。这有点早啊，以后记着不能再这么傻傻的把工资卡都交出去。如果你觉得这些损失让你认识了一个人，我看了看大概也许是不到2万块钱，对吧？大约不到2万块钱，一月工房租没说多少，咱们就算他5000，加了15000，算2万多块钱。如果你花了这么多钱，浪费了这么多钱，认识了一个人，把你的工资信用卡停掉，重办一张，挂失吧，重办一张，那么好也就算了，这是一个处理方法。如果你要是说想报警，也可以去派出所去问一下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报警。可不可以？如果说可以报警，那你报没关系。既然他已经拉黑你，不再跟你好了，而且拿了你那么多钱，私自拿走你那么多钱的话，15000，对吧？那你也可以问， 15000是信用卡上花掉的，他前面还垫付了一笔房租。 垫付的呢是他知道的，这不知道的情况是15000，你去问问警察会不会给你立案。如果立案，那就立，也没有什么。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应该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过于相信人，还是为美貌冲昏头脑，还是怎么样，总要捋出一个这2万多块钱花出去的这些教训是什么。然后咱们再从头开始，这个人肯定是不行了，以后这卡不能随便给人。 对，可能现在有心里都不甘，有觉得自己一个大男人怎么就这样上当受骗了哈。我们说不好为什么，因为也没有看到你们缘起为何， 对，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看来你还知道他的工作单位哈。我们不知道你们前面的故事是怎么样的。我们这么说吧，一个人骗另外一个人，其实蛛丝马迹一开始就有了。 对， 我们就是不愿意相信我们被骗，我们就是不愿意相信对方是来骗我们的，我们就是愿意相信我们自己是有魅力的，甚至我们有的时候还想，即便他是一个骗子，我也能感化他，因为我在他心里是唯一的，最重要的。那么我们所以就会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其实前面已经有蛛丝马迹了，他之前回过老家，屏蔽过你。 对呀， 那么 回来还要跟他在一起。 对，就是你已经感觉到你们不算是，我觉得你可能跟我们说的很少，从各方面细节，其实你已经能够了解到你们不像正常的谈恋爱的情感交流，就是彼此之间有了解，有信任，有知道对方去哪儿了，对方在干嘛，这是我们在恋爱中最起码的，就是哎，你要回家呀，好啊。回到家里，家里会怎么样，对不对？这些情况每天都会，我们都会通个电话，或者我们通个微信。即便我们回到家了，我们如果在热恋中，是这样吧？ 对。 那如果没有来由的，他就屏蔽了你，他就不让你再去了解他的讯息，那么一定是有问题的呀，一定是有的，是吧？ 你这个警惕性也不够高。 我们一旦在感情中，我们就是容易被冲昏头脑啊。 所以要把这个 当做一个教训， 钱把教训找到。 对，就是说钱损失了没有关系，真的是还可以慢慢挣回来。但是呢，自己长了这样一个经验，知道自己在生活中下一次在处情感关系的时候应该怎样去识别一个人，还有就是为什么这一次在你还不够了解他的情况下，你要这样说，你可能根本都不够了解他，你都要谈婚论嫁了，都要带他去见家长了。 是啊， 要见家长了，对方才拉黑自己的嘛， 对， 对吧？ 对， 对，而且被屏蔽了以后，再找到他的时候，为什么不要把卡找回来？ 啊，对，就是为什么你的卡会在他那儿？ 对， 就这样一些事情啊， 可能是表忠心吧。 有可能，这都是，可能在情感上处理的不够成熟吧。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有一位丈夫问，他说：“我和我妻子，我们俩算是中年夫妻吧， 我们结婚也十多年的时间了，家里也有孩子。我妻子呢，对两边的父母特别的不平等，对自己的父母特别的好，对我的父母特别的不好，这是第一。第二，我妻子呢，是一个对我极不信任的人，我无论去哪儿，她都要问得很清楚，而且详细到达的时间、离席的时间、怎么能回来，现在有这个微信了，更不得了了，动不动让我拍一张现场的照片，发个小视频给他，等等这些。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很难堪，当着别人的面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我总是找一个借口在其他的时候给他拍一张照片发过去。我妻子这个人啊，就是从来都不够信任人，他的优点呢是爱做家务，家里边打理得很好，爱做饭，家里边也收拾得很干净，把我孩子都收拾得很利索。他不太喜欢到我父母那儿去，他觉得卫生习惯不好，我父母不讲卫生，所以呢他也不让孩子到那儿去。孩子要去我父母那儿，他嘱咐孩子不要在我父母那儿吃饭，等等这些。他和他父母都有一点这样，他父母呢也是家里收拾得很干净，如果我去了他父母家，我如果要坐沙发，他妈都要在上面先铺一个垫子才能让我坐上去，这就是他们家的习惯。我总是觉得和妻子之间生活在一起太累，我想不出能放松的时候，所以呢我就想，孩子要是考完大学以后，我就不想和他过了。这个想法我当然没有告诉过他。我觉得我妻子是一个很难改变的人，特别是现在年龄越大，比年轻的时候更厉害，要求更多，对我管得更严，我越来越压抑了。我想问你们怎么办呢？ 这些压抑我不知道这位先生跟他太太有没有个沟通，而还是就隐忍了这么多年，让压抑一天一天的积累起来。嗯，看样子这个女士和她的原生家庭是继承了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特别爱干净。至于说不相信这个男士，这个起因咱们不知道，对吧，不知道这个起因到底是什么，但这个男士确实是挺难受的。那我觉得就是把你所有的不舒服难受能告诉我们的这些东西跟你太太找一个可以谈话的时候说一下，不是隐忍而是沟通。你什么都不说，他以为你很受用现在的这个状态，将来等到真的孩子上了大学以后，你提出来离婚，他还不能明白为什么呀，这么多年你都没说过，突然间就是这样子。所以至少从现在开始，你要尽可能的尽全力的去改变你和你太太的这种关系，凡是你不舒服的地方你要跟他说，他跟你吵架也好，他埋怨你父母也好，缓过来你还跟他说，你不去我父母家我什么感受，你不让孩子上我爸爸妈妈家吃饭我什么感受，什么都不说是最不能解决问题的，那就只是把矛盾积累到突然有一天爆炸了。至于能不能好，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孩子上大学就离婚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希望你从现在开始要把你所有的感受都告诉他，包括出去朋友聚会你拍一张照片要给他的这些你没有面子的这些感受，看他怎么说，希望他能够有所调整，你们两个人能够沟通得好，把这段情感也好，这个家庭维系下去，这是我们的愿望。 就是有的时候啊，像他妻子这样的女人，这样的妻子也好啊，或者说类似这样的丈夫也好，他们都没有觉得自己在婚姻内做错了什么。 对， 他们是觉得我多爱你啊，我多关注你，我多关心你，我把你看得紧，我当然是为了关心你啊，我当然是为了在乎你啊，对吧？当然他可能内心有一些其他的缘由哈。另外就是你看我把家打理得很好，我让你少操多少心，我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的，你其实回来就是享受，我会做饭，我做得很好，你回来都吃现成的，你在这个家里你有什么不满意，我相信你没有什么更大的不满意，即便我做得稍微过分一点你也就忍一忍吧。你的妻子可能都想不到你心里冒了无数次想离婚的想法。 对， 如果有一天你一旦说想离婚了，你的妻子 可能天都要崩塌了，就是他没想到他这样经营婚姻的一个结果是经营到自己的伴侣想离婚。 对，所以我说你要现在说话，把所有的感受一点一滴的感受告诉他。 如果你能够适当的表达出自己的心态，像吴老师所说的这样，你能够告诉你的妻子，你这样做让我压抑到我想离婚。 对， 当然你别这么直接啊，你要说出就是我很 一点一点 我很难受， 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他， 我很难受，我没有面子，我觉得在家里面比如说太干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回到家里都要被你这个我们节目里也真有这样的咨询，一个丈夫回到家，妻子第一件事情是把所有的衣服都换下来，就不能穿着外衣在家里边。如果你偶尔坐了一下床，那妻子可能都会特别的不开心哈。也有这样的人，就是说你觉得被压抑、被管制、被控制的状态，让你觉得家不够温馨温暖，不够自在，你就一直觉得有压迫的这个状态。你要是不告诉你妻子，你妻子也挺冤枉的， 对，不知道。他以为这是做得很好的地方， 对，所以这个是你自己要在意的哈。 对， 好，还有一位妻子问到了一个问题，挺有意思的。打扫房间的时候发现了我先生偷偷藏起来的私房钱，我该怎么办呢？说还是不说呢？这私房钱还不少呢，偷偷的存在那儿。其实他真的要存钱，自己如果留一些，我也不说什么了。但是总是觉得被我发现了。好像还是觉得夫妻两个人之间不够信任，我们关系挺好的，我也从来没有管过他花钱呀。 可能虽然你没有管过他花钱，但是给他的钱还是不够吧。我想比如说你觉得一个月给你1000块钱还不够零花吗？是吧，他可能不够，他要存一些。直接说吧，直接说吧，哎，我每月给你的零花钱够不够啊？如果你不够我给你加啊。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人家就算是自己的钱够了，也想有那么一些钱 可以自己支配 的， 自己支配的， 好正常。 对， 你看我觉得还不如不吭声哈。 对， 就是你可以像吴老师那样问问他，哎，你每个月的零花钱够吗？我们不知道你家的经济状态是怎样的啊，是不是这个他交了钱给你，你又给了钱给他，或者是他给你交的钱人家自己结余了一部分还是怎样的，就是我们都不知道。那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不动声色，你让他有一点自己的钱，也许存那个私房钱是为了给你买礼物的呢。 对呀、啊，还有一点就是说真心话，如果一个男人在社会上走，朋友吃个饭兜里没有钱是很难受的， 是很难受的。就是他可能也有一些他可能也有一些想自己能够宽松的去花一点，比如说自己的小爱好啊，或者自己和朋友出去的时候自己也想有一个面子，说哎，这次我来请。 对 啊，或者到外面哪怕去开一支贵一点的红酒啊，对，就是这样的这个状态，你也得让男人可以这么做吧。 没错 啊，说实话，女人有一些女人可能没有私房钱，那他是觉得钱都在我自己手里，但是有一些女人你自己也会有一些宽松的钱，你想买的东西你可能不想告诉男人，对吧？你可能买了这个漂亮的包包或者是这双鞋，可能你花了3000，你可能跟你丈夫只报了800块钱，就800， 可能 这是有可能的、啊、 对对。 如果就是这样的话，那么就随他去吧哈。 对， 好，谢谢吴若梅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都是各位可以在我们节目中和我们来交流的。这个时间每天我们的节目会播出，我们回答的是大家在微信、在工作微信号、在我们的听友微信群的，或者在新浪我的微博中留言咨询的各种各样情感问题。要加入我们的咨询，先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了解很多和我们互动的方式。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生亡，一 双眼睛都能找到放阳光的力量。拥挤的地铁上到黄昏时长的一天算一天是天堂。 喜欢跟你听昨天的剧情，电视里的爱情故事太迷茫太牵强， 叫人心慌，故事开始该怎样就怎样。 城里下起雨， 城里下起雨， 想吹你脸庞，想象城市中你有双爱旅行翅膀。 拥挤的地铁上到黄昏时长，全是你背影你气息，像天使一样。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所。